哎，点开这个微信之后，底下有个通讯录，通讯录上面一块有公众号，哎，点进去一搜北京文艺广播，找着我们了。 没错。 啊，今天这个快到周末了，聊点轻松的话题。 好啊。 第三时段呢，也会跟大家说出去玩的事儿。 是。 要到一个特别热辣的地方。 哦。 凡是够热， 反正热闹， 丰富 啊。 嗯。其实，所以我们也说那儿这个最好就是买东西特好。 烧饼。 哎。 到哪儿都。 烧饼 啊？不是，烧饼早上起来吃了倒是、 哦、 啊。到那儿就不买了，就买东西呗。 啊，对 啊， 对。所以今天也跟大家聊一话题，说一说，哎，对。就是您出去玩啊，一定是出去玩， 出去玩 买的东西，现在用着还特得意 哦，还能玩还能用。 他们一般就说：“哎呀，出去冲动购物 哦、 啊， 是 后悔不？我们不说这个，就买回来觉得自己现在还特可心儿、 哦， 哎，越用越好，还想再买。 哦、嗯，吃的、喝的、用的、玩的，咱都能算。 吃的来不及了啊、 哦， 已经下去了。 对，都过了期了。喝的，除非是酒。”您有一定的珍藏的价值， 都 藏个十年八年。 吃的说，我吃的特香 啊！ 我这买，我记得我去那个大理 啊， 买那个扎染那布， 呵， 回来真是到现在这两块布越洗越透亮，什么掉？可心好吗？ 哦，可心！ 你这种恶心的人，人是可心，你是恶心。 我怎么没判点好啊？ 就是、对，你这心胸就特别的 狭窄。 嗯，反正 是 不怎么宽。 反正我买的东西，我都希望它好。 那别人的呢？ 别人就。问事呗， 好，你就是个问事儿，我问事儿，说说十一说啊，基本没有 啊， 不可能啊，大家这个都想一想，有没有出去买的东西回来特喜欢的？ 我说一件吧， 啊， 这件东西跟旅游还特别息息相关，是一行李箱。就当年呢，我去这个某地去旅游的时候，正好 说出来能 香港、 哦， 你知道吧？打折打得可狠可狠了。 我也在香港买过一行李箱， 就2009年正好赶上这个打折季哈。 哦， 然后反正折了，最后你说那么大的一个30寸的行李箱，还是一名牌，900多块钱人民币合。 嗯， 然后从2009年我告诉大家，一直到现在2018年，我每年出游都带着它，所以上面都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就是各国的那种入境的小标签儿 哦、 啊，还挺有意义的。 就900块钱，现在还借着塑料的， 不是塑料的吧？那叫什么？ 金属的？ 不是金属的，那叫什么？ 树脂的 啊？对，树脂的，你看看， 就是高强度塑料。不是。来说说啊，出去玩买回来东西，现在想着就用着都特好， 对， 哎、买回来特得意， 嗯、 斩获的啊。旅游战利品， 没错、 啊、您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交流互动，欢迎各位收听，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大家别光说这个东西，就描述一下怎么回事，包括是怎么买下来的， 对， 有没有哪些故事， 是是是， 对对，哎，找到北京文艺广播都跟我们说一说，也欢迎所有的朋友都来了，乐百氏啊，鱼儿风景平，哎呀，不知道这对字母，然后还有雨桐、赵岩雪、甜橙味儿啊 ，Lucy 等等、 嗯、 啊，等着一会儿跟大家交流互动， 好， 接下来给您说说新闻消息吧，啊，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地铁的事儿， 好的。 嗯，北京地铁今年五月呢，将全线支持扫二维码乘车。嗯，一年之内，全国有100个城市会实现手机扫二维码这个乘公交。 嗯， 公交地铁场景当中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网络，它这不稳呢。 啊，就有时候可能是、 稳定性差一点、 啊。 但是呢，对支付速度要求高，例如地铁通常需要0.3秒以内的支付时间， 你 大家都跟那排半天不行啊。 对， 所以呢，支付宝的双离线二维码技术啊，这种支付技术保证了这个可能性啊。 嗯、 总之呢，在闸机、手机双离线的情况下，也可以哇顺利刷卡乘车， 就刷刷刷呗，就 嗯 啊。 截止到2017年呢， 国内呢已经有50多个城市哈、实现了支付宝的扫码乘公交哈，完成了智慧交通的第一步。那未来一年呢，支持范围啊将扩大超过100个城市。那么除了大中型城市，很多的3、4线城市以及以下的城市啊，都将实现扫码乘公交。 嗯。将来就是方便更方便了， 对 吧？ 还真是不用带钱包，直接拿一手机走遍天和下。 你说我能不能 啊？ 走遍天和下是俩地儿啊？ 就是天下都走遍， 走遍天和下。 你说我这自造词怎么出来的呀？哎呀， 你就想早上起吃什么了呗？ 你换一个词儿， 走遍天下。 我输了，行了吧？啊， 不是你赢了。 我们再来给大家重复一下天气的情况，因为看见有听众朋友在问，来看一下，今儿早上起来还是有点凉。 对 对，温度预计的是比昨天要高一些。 28度呢，我好像记得我早上起来瞅了一眼。 对对对，但其实呢是这个早起的体感温度还有点凉。而在这8:30的时候，我们也会连线我们的气象专家，到时候给大伙儿做一个分析。 没错， 看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而且今天还有点雾霾，但是到了明天是24节气，就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谷雨。哎，是今儿吧？是明天，明天 冷静一点，冷静、啊。 明天，明天我确认是明天哈、啊，谷雨节气，而且还会下雨，所以气温降低了。 是，那么今天早晨晴间多云，有轻雾，偏北风1-2级，气温15到19度。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北风2级转南风3-4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0%。等到了晚上呢，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会有这种小雨的天气，南风3级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90%。听了我们昨天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有东风的时候肯定是有冷空气来的。 对 啊，对，因为昨天我们那个理工给大家说了，是吧？ 好。啊，接下来咱继续说说其他方面的出行消息哈。 啊， 为了进一步加大对机动车乱鸣笛违法行为的整治力度， 烦死了这事儿。 对，昨儿个起呢，是交管局在前期试点试行的基础上，在全市范围内启用了20套声纳电子眼违法鸣笛抓拍设备。 呸！不，这不行吧？违法就人家违法，你也不能呸人家、啊。 对对对对对，这不好不好，不礼貌不礼貌。 抓拍， 对，抓拍 啊， 正式对违法鸣笛车辆进行抓。拍违法鸣笛呢，将面临100元的罚款。 在黄庄路口呢，当鸣笛声不断嘈杂一片的时候，路口西北角悬挂的 LED 显示屏上就出现了违法鸣笛车辆的车牌号的信息啊。这块 LED 电子显示屏呢，就是这次启用的声纳电子眼系统组成部分之一。 是， 除此之外呢，这套系统还包括声阵列采集设备、高清摄像机、数据采集仪、声源自动识别系统等等等等。 我天哪、 也不是说您摁喇叭以为就没人发现的了，给您公示了这车牌号。 我告诉您它怎么操作哈，声纳电子眼的这个系统可以抓拍路口50米左右范围内的鸣笛车辆信息。您别以为哎，我开过去了我就摁，那不行啊，与非现场执法系统联动，前端抓拍图像之后就可以实时的投影到现场的 LED显示屏上，以此作为警示。我告诉你，你刚鸣笛前面大牌子就给你显示出来，同时呢也会把违法记录传送到交管局非现场执法系统里，生成一个违法信息了。 对，不仅仅给您公示 这还生成这个违法这个处罚的信息。 对 您也别在那儿试好吧啊。关于鸣笛的交通法规是这样的，2007年3月16号交管部门呢发布通告，明确规定从2007年4月15号起，五环路含五环路以内的道路呢昼夜禁止机动车鸣喇叭啊。机动车禁鸣的范围进一步扩展到五环路含五环路以内，同时呢根据北京市实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91条14项的规定，在禁止鸣喇叭的区域鸣喇叭的，处100元罚款，不记分啊。当然这我觉得这个可以慢慢的更严格一些。 那当然了， 对吧？耽误他一些时间。有的人他不怕你罚他钱 哦， 你就得耽误他功夫，让他知道做这件事要付出应有的代价。 在这儿待着得下一个继续摁喇叭的， 跟大家说不要随便了，因为大家都在这个行进当中，这种摁喇叭就是宣泄情绪的行为，就给大家带来很大的困扰和烦躁。 对，而且有的时候你一吓着别人，就比如说上了年纪的，你这还以为什么事儿呢。 而且有的人是这样的，你前面车刚要在那停一下，就其实刚停一下他就叭叭跟那摁喇叭，就很急躁，你知道吗？很狂躁这样的人。 对对，非常不好，路怒症，我告诉你这就是、 这老狂躁人是不是就别开了。 嗨， 发他一方向盘自己在家玩一会儿。 哇、哎可以 是吧， 爱怎么开怎么开， 你不着急吗？你自己在家呜 好嘛， 对吧？ 自己以后出去都拿着方向盘出去，这有点二。 这要踩脚底下就是哪吒了吧？ 再来说一下，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最近呢，3月份以来，好像北京的空气质量不太好。 对，高磊提到的。 有关部门也解释了这个现象，你知道吧？这个大气污染防治呢，受到很多因素影响，会有波折和波动。以咱北京为例，从过去5年数据看呢，北京市的单月空气质量波动是比较明显的。那么一系列的数据显示呢，其实是处于平均的这个数据。 对，现在是处于过去五年的平均水平。 对。 专家分析说呢，北京3月份的气象条件非常不利，是近6年来最差。3月份北京遭遇了20年来最强的逆温， 沙尘天气有所增加。此外呢，虽然供暖季结束了，但错峰生产的行业也恢复了生产，使得工业污染物增加比较快，造成了三月份浓度同比上升。 对，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没错。好，那欢迎大家吧，也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我们今天说到的话题是 出去玩买回来的东西特别满意的那些经历，聊聊那些故事，是吧？我们也送出首歌。 我错了， 热爱你的听众朋友们都来跟你 都给我 搭 错了。 对，今天谷雨，没事，在他的日子里啊，首先今天确实是谷雨啊， 对，今天是 他也确实承认错误了， 对对对。 但其实，在高磊的日子里呢，什么今天、明天和昨天全是一样的， 一天。所以我说，今儿也是周末，今儿还是五一当天呢。 其实我心脏都有点疼了。 我告诉你，工资三倍呢。 妄想症，这都是。 来说说话题吧， 话题 啊，您还知道有话题这事儿啊？ 范思哲一丈模、就说了，我去泰国买的 T 恤衫，我在迪士尼也买 T 恤衫，还有从墨西 哥衫，好吧 ，T 恤衫啊， 你买的时候买的跟汗摊似的、 好嘛，从墨西哥带回来的是龙舌兰酒，从英国带回来的是邓禄普的工装裤，日本带回来的是哆啦 A 梦的人手办。我都 大玩具呗， 哎，对，我都特别满意。我算是会买东西的吧，是吧？ 就是显摆自己会买东西。他那泰国带回那个 T 恤 都能穿的。 我们俩见三面，每回都穿的。我也不知道是买了好几件呢，还是就那一件呢？ 估计就那一件。他老婆哪舍得让他买三件？ 隔了好长时间还穿这个呀？ 哟，每次他就觉得是不是这个舒服？ 洗了吧？ 洗。我以为是没洗呢。 我不知道。赵岩雪说，北京周边有适合带小朋友去玩的地方吗？ 北京周边有适合小朋友去玩，太多了。 有 你像北四环那有一个假如世界，比如世界。 对对对。 比如世界里边啊，就是有好多好多的区域，比如说你可以让小朋友当售货员。 对，你现在去南海子也不错。 南海子公园。 公园也不 错。对对对。 然后在南边还有一个那个汽车博物馆也不错。 对。 还有地热博物馆也不错。北边呢，如果您到那个鲜花港，小朋友也挺喜欢的， 也好，现在正是鲜花盛开的时候。 还有蝴蝶的那个区域，但是注意这个防花粉过敏。 对对对， 太浓度太高嘛。 对， 甜橙味说吃的那都千篇一律了。咱买的背包，我跟你说，背包啊，买的背包背了六年还嘎嘎新，出门我都背着它， 是吧？ 塑料的吧，这么新。 好嘛，我这 你的背包是吧？背了六年还没烂，是唱这个、 陈奕迅那歌是吧？六年不是十年吗？ 他不是六年吗？ 哦，他六年、 那不能是还没烂。背了六年还倍儿新， 嘿，你这现场抓词能力还挺快。我是老谭说，我老婆有、 你是酸菜呀、 啊？他老婆可能是酸菜，他是老谭吗？我们去年在不能解释，我告诉你这话咱不能细琢磨。他说我们去年在巴黎买的某奢侈品包、他已经不止一次说了还想买，买多了都行。 就他很得意，对吧？ 啊， 主要钱不是他出的吧？ 那当然老公出了呀。 奢侈品也不能买忒多，偶尔你要特喜欢，你买了也就买了，但是你把它，对吧？买太多不好。 那奢侈品为什么就是有名啊？钱多呀，它就是能够使很长时间。 哎，对对对， 越使越金用。 哎，对对对对。啊，Lucy 说旅游买的帽子、围巾、耳钉几乎都搁浅了。今天不是说搁浅的， 搁浅 了，今天是说你买完了回来现在还特得意的。比如什么时候买的， 哦， 对啊，去哪儿， 是 干什么的时候，对吧？ 对对对对对。 哎，然后现在哎呀拿起来还特别得意。 小肉包子没馅儿，那吃什么劲儿啊， 那不就馒头吗？ 对呀，啊，那南方的馒头。他说我觉得现在依然超级喜欢的纪念品是2013年去云南买的玉镯子。 哟，这买着可心的可不容易。 云南买的那不是都是翡翠吗？挨着缅甸呀，是吧？ 人家愿意买玉镯。 哦，行行行， 什么事 好好，可能就是看眼缘吧，我就喜欢。唯一的问题就是现在比之前胖了，戴进去越来越费劲。同事在质疑你是咋带进去的，我每次都给大家科普，我涂点肥皂啥的呀，我打死也不能说卡的我死疼死疼的我才进去的。 不错了，我认识的是胖了之后一时摘不下来了，就是有的女士根本不爱摘， 褪不下来了， 不爱摘镯子， 哦， 后来就摘不下来，为此还得， 哎，可以 也得使劲减肥，同时还得预防着这镯子别碎了。 哎呦，是越粗越来越长，越来越长都炸了，倒是该。 对，你那镯子，嗨，你我给你把肉拨楞开，你看在夹在这里边， 肉拨楞开，我的天，它是米其林宝宝吗？ 但莫早儿说，我怎么没买过那么有用的东西呢？每次出去玩都不敢买，买回来就后悔。是呢，一丈膜买呗。 对你肯定 不能都花钱。 是是是，啊，再有个闺女就更没你份儿了。再来看看，雅和园说了 啊， 哦，啊，我从日本北海道小樽带回了两个猫型的八音盒，我们一家都特喜欢。音乐呢是故乡和天空之城，我媳妇说如果再去的话还要八音盒。这是天空之城的吧？ 对，还有一个什么？ 故乡 不知道， 不知道。 是这个小樽，如果大家去的话，它是在一条街上，这条街两边都是卖玻璃制品的。 对， 走到尽头的正中央， 嗯， 是一个八音盒博物馆。 是， 既是博物馆，其实也是一个二层销售的这个卖八音盒的这个王国，各种各样的八音盒，你可以选造型，然后它可以往里边填着八音盒的槽。 对， 你可以选歌曲，造型和歌曲都可以选。啊，这个尽头还是个小广场，我去的时候呢，一路啊都在听到一个乐曲的声音。 什么乐曲的声音？ 我也搞不清楚，反正就是我就想，哎呀，人这就是八音盒博物馆，还远远都能听见。结果走到尽头，不是 啊， 是一个女士在中间那小广场上拉小提琴， 哦， 也没有扬声设备。 哦哦哦， 你就说这路上多安静， 对， 就是石板路。 嗯， 哟，走进特别棒。然后他那个博物馆前面还有一个八音盒的那个蒸汽钟， 嗯， 不叫八音盒，就蒸汽钟，嘣嘣嘣嘣，特别棒。 是， 对， 也算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旅游景点。大家去那儿可以看看，反正我当时去那儿时候买了一个旋转木马造型的 八音盒，你骑着吗？ 我能骑上去吗？那么点儿， 把肉扒开给您看看，八音盒 吗？ 嵌肉里。属性空说：“哎，一般都是媳妇儿买，媳妇儿说了都有用，有用就是有用。媳妇儿说有用就是有用， 他是咬碎了后槽牙说的吧？ 对，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说出去玩，您买的东西现在还觉得特有用、特好的， 嗯， 讲讲在哪儿买的。”怎么买下来的，现在怎么样 啊， 啊，也欢迎分享图片呗，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接下来我和高磊继续给大家说 新闻，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消息。首先呢，是三大电信运营商证实，三家呢都已经获到国家相关部门的一个批准，将在北京等部分城市试点建设 5G 网络。 太棒了， 开个话筒再说话。 哎呦，太厉害了， 真激动 啊！ 从这个行业发展趋势看呢，减频2G 的网络已是大势所趋，2G 已经是过去式，3G 建成过去式， 4G 作为进行时， 5G 正是将来时。 好嘛， 2G 可以看小说， 3G 可以看图片， 4G 可以看视频。至于 5G 这种超高的速率将为互联网应用带来质的革命。哦天哪，未来 5G 网络呢，手机网速至少快10倍。 天哪， 哦，你还没点它就开了啊，将迎来 意念嘛。 哦，包括智能驾驶 哦 AR 啊 VR 这些应用，以及智慧物联网等一系列崭新的体验， 真的是全新的世界等着我们呀。 对对，我原来用4G 真的是被迫的，因为我那个 啊， 对，我那个旧的手机 读不了四 G 卡了，就是不读卡了，我才换新手机。新手机只能是四 G。 哦， 我才发现四 G 真不错，原来我还觉得三 G 可以了。 哎呀，你说这不求上进， 差点被这个时代淘汰。 就是马上五 G 了啊，这以后用五 G 要抢这些什么奖金啊、红包啊，是不是？ 哦天哪，对呀， 那更快 了，落后了，对不对？ 本市有奖发票首轮的二次大奖奖金，日前成功的兑付了。 哦。市民傅先生等六位获奖消费者在北京市国税局现场领了奖金。 哎， 截止到4月17号晚上8点，17天以来已累计发放奖金 16.5 万元。对对对，一定要开发票。哎呦，最近都忘了。本市已经在餐饮业、住宿业等9个行业进行了有奖发票试点，还将在7月10号和10月10号分别举行两次二次开奖，最高奖金将提升至20万元。 哇、哦、厉害了。 也提醒广大市民消费者，参与一次开奖后要留好这个抽奖发票原件或者是开具电子发票。 嗯， 哦耶，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简单的说两条咱们的信息内容吧，好不好？ 好好好 好。柳岩猫头说了，我大师兄从尼泊尔给我带了一个金刚菩萨菩提的这个手串，我就特别满意。 哦、嗯、是是是，人家送的东西一般还是 都喜欢，送啥喜欢啥，送啥收啥。 给大家一个真谛啊。 什么？ 不，这真谛不白给的都有。不是不是， 这不是真谛，这不是。 有的时候要了之后代价大。 拿人手短。 对啊、 哦、 但人家送的礼物还是，就是说我觉得这位朋友是很重情义。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你看王一，他虽然送的不多，但是他送我东西我都留着。搁车里，搁家里啊，搁包里啊。 我送你东西了。我怎么这么败家，我现在就写。 就是美国队长那小玩具啊。你看你都忘了。 哦，就那款。不是， 行行， 广告之后再继续。今天我们出发吧。 我待会儿就拿出来。我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混得不错，穿上头来了啊。 是比以前强了点儿。 哦， 我得感谢这个年月。 就这个年月还值当的感谢？这话听着可不得搭调。 这年月是活着是死都。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季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故乡文艺盛典。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专业级全场和高端 SUV 全新 Jeep 大指挥官，以7人 VIP 商务舱为设计理念，搭配拉帕高级真皮材质座椅及全方位人机智能交互系统，惬意享受人生大场面。售价27.98万起，至北京车展 W4 展馆品鉴。10年350万车主，从 LaVida 到 LaVida Plus， 全新朗逸 Plus 携大众最新设计优雅登场，尺寸空间全面提升，为您带来越级驾乘体验。全系标配 LED 大灯及 EPP 电子驻车系统，更配备 AEB 自动刹车辅助、 ACC 自适应巡航系统。4月25日北京车展 W4 号馆，全新朗逸 Plus 为你而来，上汽大众400-820-1111。 春风是什么颜色的？大鼠是不是比小鼠厉害？秋老虎喜欢吃什么？ 日历中感受不到的节气，就去大自然中发现吧。路虎发现神行，以强大的全地形能力及5+2灵动空间，让全家从容探享每个时节美景。 我是吴尊，和我们一起发现中国24节气。 400-820-0187。雄心复苏的季节，进口专业级豪华 SUV 全新 Jeep 大切诺基开启超低首付，或3年零利率金融聚会，更有20000元置换补贴，一步到位豪华升舱，详询 Jeep 经销商。 中国 国黄金会员月盛大开启啦！3月21日至4月20日，一卡在手，多点积分，积分返礼又黄金，以旧换新仅半价，抽奖惊喜百分百，会员狂欢尽在安外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孩子开学了，不放心怎么办呢？ 配个儿童手表啊，更安心。 北京移动用户预存话费承诺套餐，小天才、糖猫和小喵等多款品牌手表最低零元得，详询10086。 广发信用卡满额立减优惠来袭，4月30日前指定日登录发现精彩 APP， 只用优惠支付，可在大鱼铁板烧、西堤厚牛排、多乐之日、黑松白鹿等商户享受满额立减。详情关注微信广发卡北京。 Hello everyone.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So can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步英语。 We love first sleep. Join us. 积善于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 古壁香油，历久弥香。北京老字号，京城老味道，传承数十载，安全又健康。古壁香油，精良出品。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我听你唱惊喜，做梦一下车三排，红星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双眸绿一圈，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桂花光过半耳边。 好了，北京时间的8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是晴间多云，有轻雾，偏北风1-2级，气温是15到19度。到了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北风2级转南风3-4级，最高气温是29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是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南风3级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晚间呢还是比较凉的，提醒大家呢要多穿点衣服了哈。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源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君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哈，路况还不少。来关注呢，莲花池东路天宁寺桥西东向西的方向内侧车道有多车的事故，后车拥堵，受到西二环北段南向北车多的影响，莲花池东路西向东进城方向车多。还有呢，京城高速黄岗收费站南进京方向也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队尾呢排过了吉祥寺桥。而在京沪高速双方向四环到亦庄开发区出口路段呢，也受到交通量大的影响，交通运行压力集中。南五环大洋房桥西向东有事故，后车排队排到了亦庄桥。德贤路武甸桥以及进京方向呢有事故，后车排队500米。北五环上一时段奥林东桥西侧东向西有多车事故，对后车影响也很大，队尾已经排过了来广营桥，排队的车辆队尾还在不断延长，建议您最好绕行。而在木樨地桥呢，西向东方向中间车道有剐蹭，后车一定要小心了。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啊，今天的事故真的不少，可能是周末大家心情都比较愉悦啊，但是还是要注意安全。你看现在北四环至新桥啊，东向西的方向也有事故，占用了中间车道，后车还得注意避让。而在西五环香泉桥到杏石口桥北向南，东三环分钟寺桥到双井桥南向北，北五环香泉桥到肖家河桥西向东，北五环来广营桥到奥林西桥东向西啊，还有呢，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北向南，西土城路三环到学院南路北向南，紫竹院路西四环到西三环西向东，以上的路段的平均时速都是低于20公里的，慢不怕，一定是平安到达。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注意安全呐。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基本上围绕着每盎司1350美元关口震荡，腰盘小幅走强，随后是缓慢的走弱。今天呢是最高1354美元，最低呢是1341美元。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1346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初春时节来菜百首饰做最时尚的搭配达人，菜百首饰上新了多款春季新品，颈肩跃动春色精致黄金、铂金、18K 金的小克重量的链条和链牌，凸显百搭造型，春日彰显了万上风情，搭配了手镯手链，百变潮流，心随手动，让举手投足之间更显优雅。还有成千粒的璀璨美钻，见证恒久真爱，浓情蜜意婚庆季。更多的精彩内容和新品呢，请大家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您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还是有最新的路况要跟大家来说一下， 又来了 啊！方庄桥东向东西双向车多，还有呢上帝信息路与上帝西路交叉路口西向东，以及南北双向车多。不愧是周五啊，今天这路况比较复杂啊。刚才也说到了很多剐蹭啊、事故啊，听着我俩直揪心。 是 高磊直心疼 啊！ 哎，车一掉漆他就掉肉掉肉。 你说说，幸亏不是我开的。 大家一定注意安全，跟我们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 大家出游的过程当中让您最得意买的一件东西，到现在还能使还能玩还能用还能吃还能喝。 对， 还能 吃，现在还能喝。好，您这什么呀？ 我上个月刚出去玩一趟，买了点春笋回来。 哦， 我不是做菜使吗？是吧？ 是啊 啊， 上个月你出去玩了 啊？ 啊，没跟我怎么没签字呢？ 没有，这是我随口说。我们家人不行啊。我哎呦嘿， 说一说啊，你出去玩买东西回来现在还觉得特得意的 啊， 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嗯，刚才恍惚了一下， 嘚瑟的对吧。 旭志说买正品的那个跑鞋呀，大对勾那个一分钱一分货，不管是路跑还是上跑步机，真心啊，这舒服啊。出去 瞅眼， 这是出去玩的时候买的吗？ 出去玩他逛奥特莱斯商场什么的，有可能赶上打折呗。 哦，或者走回来觉得买一这个舒服。 啊， 西月说外地的花卉市场买的花便宜，回来养还开花特好。 您怎么拿回来的呀？ 哎，您说说在哪儿啊？大家都说说在哪儿，没事儿。 对对对， 这怎么都不好意思了呢？ 啊，让我们也见识见识， 大家伙都能互相借鉴一下 啊。 我也跑那儿买花去啊。 要不远的话，就是北京周边，咱周末就可以来回一趟，是不 是？ 是 不是广州？ 广，再端盆花回来， 拖一盆。 我天呀，您是托塔李天王啊？ 那肯定是托花小天王呗。 我的小天王， 托花小天后。 嗯，好， 给我的花让路。 哎呦，您边上去吧您。 悠闲的兔说冰箱贴越看越喜欢。 哎 哎，这爱旅游的喜欢买这些。 我喜欢， 哦， 就是世界各地我去到那儿只要有卖的， 哦， 我一定会买。还有一个我一定会买，就是当地一定有的啊，就是那个叫什么，叫水晶球，你知道吧？不是，就是它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叫雪球吧，就是那个玻璃做的，里边有雪片，然后你一倒过来， 哦， 它就呼啦啦的，就跟下雪一样的。 哦，你特喜欢买这个 啊？对， 你家里有好多这个。 我有好几个，但是不是，哦，不是每个旅游城市它都做那个的。 是，要是海岛的，可能做不出雪片这种创意。 那怎么着呀？ 你要去俄罗斯，可能就都是这个， 都是这个是吧？ 对，那没雪 啊，也是。暖暖就说了，每次出去玩，当地特产什么的，我老公啊就劝我买什么。啊，我身边自带了一个托儿，那就是我老公，像去版纳买点普洱， 迪士尼买点小玩意儿， 嗯， 去泰国芭提雅买的蛇毒，哎呦，清迈的榴莲， 买这干嘛呀？ 不知道啊。还有什么泰国的乳胶，济州岛的橘子片，还有机场免税店的各种化妆 品。机场免税店算旅游目的地呀、啊？ 机场免税店里的化妆品 确实那便宜啊。 对对对，本来就宠媳妇儿，再加上我败家的性子，我们就是快乐并痛苦的。 这你俩还是适可而止吧。买蛇毒，这回来除了给高磊 啊 拔拔毒，还能干什么用呢？ 用以毒攻毒、 哎， 那我这人够毒的。 是啊， 对吧？心胸又狭隘。 哎，对对对， 是吧？ 我往这边坐坐，如果你再给我一口，我可能就在此就，是吧？ 是是是， 就此作罢了， 我就得打999了，我就得。 大家都说一说买东西啊，让您特得意的事儿，也欢迎发图片讲经历，在哪买都说一说，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我跟高磊呢也跟您说一些有用的消息。 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先说一条这我们单位的活动啊。 好，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初赛已于上周末开赛，200多名华语播音主持人才走进落地赛场，比拼才艺与专业技能。现场北京电台各专业广播负责人及北京电台知名主持人坐镇评委席，全面考察选手职业素养，挖掘选手潜力。初赛最后一场落地赛事呢，将于4月21号举行，大赛音视频评审工作也将在本周展开。初赛晋级名单将于4月底揭晓，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大赛活动详情。特别感谢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 下次你再去的时候争取喝一口啊。 可以携带。可以携带 哦，可以 啊我是拿了一点点 哦。那你都不送我一个，真是。 哎， 说是读书 你又不是评委， 真是不够格儿！你说、 特别感谢很多、这么多朋友来参加，特别感谢对我们的支持，受宠若惊啊、 哦！ 不管比赛如何，我是非常感动的 啊！对，确实是哈，支持我们的广播事业。 对，但是其实要说做好主持人，要我说下面这事儿特别重要。 对 啊，一定要多读书，因为您想，您天天往外说，不往里积累，说什么呀？ 就空了呀！ 对，就得像有的人一样，只能背说。 说谁呢？ 有的人嘛。 哦，有的人啊。我不是我痴心，我们什么都没说。来看看啊，过去的一年你看了多少书呢？ 不是你痴心。好，我们来说， 如果答案是10本以上，那么恭喜您，这已经是非常不错的成绩。 哦，10本以上就是不错成绩了。哎呀， 那么昨天呢，2017年度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发布报告显示，我国成年国民当中啊，全年阅读10本及以上的纸质图书的占10%，那么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是4.66本，人均电子书阅读量是3.12本。未成年人呢更勤于读书，0到17周岁未成年人的人均图书阅读量是8.81本。 各位大人，你好意思吗？ 哎呦，我就惭愧哟。 如果您每年阅读10本以上的纸质图书呢，便能够跻身成为年国民排名的前10%。这其中呢，阅读超过20本的占4%，阅读超过50本的更是仅有0.9%，可以说是真真正正的百里挑一。 哎呀，你肯定算吧， 一年超过50本可能还不行，20本肯定是超过，但50本也没到。 哇、哦，那也真的很厉害了，阅读量真大。但是、 不是算是杂志还是够了啊？不能啊， 不能，那不行。但是相比之下，你瞅瞅人家，日本人人均是11本左右，美国人人均是7本，法国是在8本左右。数据之差距表明，我国成年人均图书阅读量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异。 对，你不管你喜不喜欢那儿的人，但你不能不承认，人家确实读的书比你多。 比你多， 对、 哦， 培养全民阅读习惯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欢迎加入我们的诵读小站啊，多听北京文艺广播的各种节目，打开文化之门，是吧、想要睡前看会儿书，带着手机和书爬上床，书没翻上两页就困了，刷读到底的微博，点不完的朋友圈更新，却默默吞噬着夜晚的分分秒秒、有这样的感受的可不是您一个人， 调查报告显示呢，从人们对不同媒介接触时长来看，2017年成年国民人均每天接触手机时长最长80分钟、 哦、一个半小时都在拿手里、哎、 打比2016年还增加了6分钟呢。而排在第二位的就是互联网，人均每天接触时长为60分钟，哎，一个小时啊， 发 在网上，那一般都不够。 那当然了， 对， 那当然了啊，就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其实都是互联网的。上面也有数字化阅读，其实也是人们使用手机啊、互联网等媒介的重要目的。 嗯， 但是在成年网民从事的网上活动当中，仍以阅读新闻、查询各类信息以及娱乐为主流的，深度图书阅读行为占的比例非常之低。 哎，另外还有一个亮点值得注意 啊，有声阅读已经成为国民阅读新的增长点了。2017年呢，我国有20%以上国民有听书的习惯。成年国民的听书率为23%，而且我打小就听书。 好， 七侠五义啊，比较2016年提高了5.8个百分点。未成年人的听书率呢，基本与成年人持平，其中14到17周岁青少年的听书率高达28%。 嗯，那告诉大家，这听书具体听什么呢？以故事和评书联播啊居多，排在了成年的国民选择前列。而在未成年人当中啊，听英语或者进行其他语言学习以及听诗歌朗诵的比例是相对比较高的。 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你这楼地基一听就打得深， 太瓷实了啊，都往下走。 值得关注的是呢，这一次调查特别增加了对亲子早期阅读行为的分析。报告显示呢，在0到8周岁儿童家庭当中，超过70%的家庭有陪孩子读书的习惯，家长平均每年带孩子逛书店3次。 哦，那么调查的数据可以看出啊，数字化阅读呢正以惊人的速度不断创新，也是未来大的方向和趋势，但它也有自己的弊端呢。一方面打断了我们的时间， 真的 了人们对深度内容进行阅读的时间。再一个呢，就是大量碎片化的阅读啊，容易导致信息过量爆炸，思维经常在不同的内容间跳跃，就会让我们无法形成系统化的知识结构和判断力。所以大家呢，还是需要放下手机，清清静静的阅读，深度的阅读，不受干扰的去阅读。 对，在这儿我还特别想说，其实听书呢，我建议大家听的是一个介绍，比如这书什么样内容，你要感兴趣再去买来纸质书来看、哎、 对对， 因为这个方便您选择。彻底的来听内容，只能是时不时的让您心里偏踏实一些。这样呢，可能有些实用性强的书听听也就罢了，需要思考的书可能不行，因为你一思考很多内容就过去了。 没错， 它不像纸质书，我能够放在那儿踱步。原来真是有生命不可承受之轻啊！ 嘿，就有的时候你还可以翻来覆去的去咂摸这个东西。 对对对 对, 对，比如说 你最近咂摸什么呢？ 哎，世界上的家庭，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一句话已经咂摸20年了。哎， 咂不出来什么不同的味儿了吗？ 因为一直没往下看后面那个。没有没有，安娜卡列尼娜非常非常好，值得大家认真的阅、哦、你想想托尔斯泰上来说的这第一句话、 嗯、 一下子就郑重的击到你心灵最深处，越想越是这么回事儿。这翻译成咱们这儿的话就是家家有本 难念的经啊。哎，真是哈。好，希望大家能够在2018多读书，读好书。 我的好心情全由你决定，让我的感情再也没有问号，答案全部都揭晓，我们是这说句话，当我有了牵挂，爱就更融洽，不复杂，像月光线，像见面。 厉害了，泡泡鱼互动我们今天的话题，出去玩买的东西还特得意，到现在用着还特快、嗯、 啊， 特快乐啊，不是用 是 为什么说特快？ 什么东西啊？ 他说出去旅游买的最得意的东西，你都新鲜了 啊？ 水果刮皮刀， 水果的刮皮刀， 选水果皮的 哦，就削那个萝卜皮呀、啊，什么土豆皮那个。 水果刮皮刀，你说的有一样是、 哦、不都能刮吗？真是刮刮更健康。 十年了，现在还在用它刮水果皮。 哇，那 苹果呀，梨呀， 金石，这什么钢啊？ 葡萄我们都拿它刮， 葡萄还用刮吗？真是， 来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嘛？ 啊，自己咽了吧。难受的李小胖说了，美国买了一个塔米的包，用了，我觉得好像那个单词念突米，不是塔。然后应该 你别纠正人家，就愿意管 哦，对对对，就塔米啊，塔米用了五年了，特别结实，我每天都背16斤的东西。 哎呀，您作为一个女性，这是何必呢？ 我告诉你，登机的时候最高限重，手提的是7公斤、14斤，您都超重了。我告诉你， 对呀、 啊，我是个女的，我现在还像新的一样，关键是背了这么多年没有撞包的。我是女人哈，最怕就是撞包撞口红，到现在我没见过同款。 您这推陈了， 整个我背了个限量版似的。嘿， 您可能把它拉变形了，别人那个也认不出来。我这是同款， 特想知道他干什么呢？每天为什么要背16斤？您倒卖的呀？ 别给人瞎说。 哦哦哦， 哪还有倒卖的？所以说，我跟我太太去西班牙旅游的时候，去的时候呢两个箱子，回来的时候呢一人两个箱子。 嗨， 巴萨买了两个 Remova 的箱子，加起来呢比国内这个便宜，我觉得。 嗯嗯。 反正总之就最爱，金摔又金造啊、 嗯， 野蛮搬运无数次，依然完好如故。是吗？我那个怎么都是渣呢？ 你这 都是坑，我那个。 我告诉你，就是看人品，你买的那就是次品。 是吗？ 哎呦，说了以后心里特痛快。 要么我说才20块钱 啊 啊！不是不是， 你这 哎，我们再来看看安说哈 啊， 我由于工作原因呢，经常出差，山东的煎饼，南京的五花茶， 我念 咸水鸭， 山东的煎饼，南京的五花茶咸水鸭，内蒙古的奶茶牛肉干，无锡的小笼包红烧肉，宁波的梅干菜，成都的豆瓣酱，河间的驴肉，哎呀，全进了我和家里人的肚子了。都是当地人推荐的，味道那甭说是好极了，但是代价嘛，就是昨天你们要提到这个话题了、 哦、 就是要减肥。 对，哎，您吃进去可以、 哦、这您主要在给家人做物流的吧，您这是 吃进去您得运动出来、 啊、吃遍了祖国大江南北。哎，这大家再去的时候注意买东西都往这方面考虑啊，这都赶上报菜名了。 我也觉得是哈、嗯、哎呀，再来说说这个豆丁丁说了， 嗯， 我旅游喜欢买目的地的冰箱贴，我同学呢喜欢买当地的星巴克的城市杯，我没有特别得意的啊，倒是有个特伤心的，就是在某个地方的小店里买了我特心仪的镜子，我怕托运的时候碎了，我特意在收拾行李的时候就把它夹在衣服当中间，软软的哈，我想这下肯定摔不了了、 哦、 碎不了了呀，结果回到家打开行李箱取出镜子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镜子居然碎了，真是怕什么来什么。现在那个镜子还静静的躺在我的抽屉里呢。 你是不是搁在扣子什么下面？它有时候一个 搁着 啊？对对对对对。 哦， 那搁在这里边真不至于碎。 没关系啊，你弄一个金镶镜， 照出来都是疤什么脸上？ 就是金子哦，也不好看、 啊。多新。丸子说了，哎，当然有了。2009年去纽约买了一个坚果夹子，哎，这赶上那削皮刀子了啊， 啊 夹坚果的还。嗯，还带两个签儿，比如小核桃夹开后有一些小的果仁儿没出来，就可以用这个搭配的签子挑出来，特别好用，用到现在哦，今天刚刚用完呵呵，哦，就是爱吃坚果，知道吧？女性就是爱这口 啊！您也快减肥了啊！ 我看有个牌子，它做一套木头的，然后中间有三个孔，做成不同的，比如胡桃的形状 啊， 榛子的形状，你就搁里边，它一木头锤子，不同的跟那砸 哦。 但是由于这个木头很名贵，我考虑这个也不太可能使的，就你红木的你舍得砸吗？ 对呀、啊、老这么砸不就毁了。 对对 对 真是。 锤子倒是可以砸到自己。 你好嘛， 锤锤肌肉什么的轻点呗、 哦。那是，那人还得胖啊。冉先生说了，去西藏的时候别忘了去八角街买自鸣钟。那么是有记忆力的稀有金属，用木棍刮划内壁可以听到由远及近的钟声，余音绵长，几十元拿下，回家给朋友炫耀了一番。 哎呦，真不错、 这算 西藏的时候是吧？ 啊， 棒啊啊！这儿还有这个贝拉也说，那不让鸣笛，要不然你把喇叭功能取消？我觉得不能绝对啊。他这个是，就你有特殊的情况下是这个，您可以看看那个办法啊。 嗯嗯， 那办法当中是有明确规定， 有细则， 对，是可以按的啊，不是说啊就都不许按了啊。他所谓禁鸣区域是说没有达到那个情况下。哎，不允许摁， 没错， 是刚才笼统的介绍。 嗯，好， 谢谢您。 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咱们的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关注我们，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内容是 出去玩的时候买的东西，现在还非常得意的。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初春时节，来菜百首饰做最时尚的搭配达人。菜百首饰上新多款春季新品，颈肩悦动春色，精致黄金铂金 18K 金小克重项链链牌，凸显百搭造型，春日彰显万上风情，搭配手镯手链，百变潮流，心随手动，让举手投足之间更显优雅。还有成千粒璀璨美钻，见证恒久真爱，浓情蜜意婚庆季。更多精彩内容和新品，请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 大家互动着您买的得意的宝贝啊，我们来给您说说演出方面的资讯啊。潘玮柏阿尔法创始者世界巡演将于明天在北京开唱啊。他们日前呢，他也发表了这个文章来表示自己身体又出现毛病了。创始者巡回演唱会呢，这星期六就要开始了，说自己很庆幸能得到支持。怎么说？其实二月过年的时候我去了美国录音，但在那每天呢过生不如死啊。 哦， 每天起床从身边从头麻到脚，手指都发麻，呼吸困难，血压高，眩晕，感觉心脏都不见了。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就是睡不过来，后来是自律神经失调的病状。 哦， 现在终于可以恢复到正常过每一天了。哦，希望大家支持他的人啊，多多的去给他鼓励 鼓励 啊， 确实也不容易。 嗯，加油，潘玮柏。又是一年四月份，中山公园音乐堂第八届紫禁城古乐季如期而至。 哦，太过风雅 啊！从今晚起呢，到五月二十七号，三场人声演唱音乐会呢将陆续登台。来自波兰、法国等国家的艺术家将带领观众领略古乐的魅力。那么今晚波兰拉莫拉古乐团呢将拿出两件在中国舞台上极少亮相的乐器，一件是早期的羽管键琴与拨片早期的鲁特琴，用两件古老乐器展现中世纪欧洲的音乐风格， 真不错。嗯，那再来看一下改编自人气作家明前雨后同名畅销小说的青春剧《忽而今夏》，昨天开始在腾讯视频开播。 娜塔莉波特曼主演的科幻片《湮灭》上周五开始在中国上映，不幸的是它的中国票房和北美一样惨淡，目前呢仅仅3268万美元。 哎，但我昨天看了那个《狂暴巨兽》， 哦， 比我想象的好太多了。 哦，是吗？ 对，我以为上来就瞎打，然后大怪兽不是，这里面有很多人的感受。嗯，那边有句话就是说，他为什么喜欢动物？因为动物从来不撒谎。 哦，诚实。 对，就他什么样的想法就是什么样的想法。 对， 嗯，再来关注新大头系列，这不是说人家的啊，新大头系列动画电影《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三：俄罗斯奇遇记》昨天在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宣布将于7月6号全国上映。 暑期上映的还有黄渤的首部指导电影，宣布片名是一出好戏，并定档8月10号暑期档公映。 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尽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喽。 这一时段呢还有一点时间啊，要跟大家说一下，马上到来第三时段，我们会跟大家介绍到迪拜 是 去旅游去游玩的情况。 嗯， 当然在那儿买东西是一个重要内容了，也是跟大家回顾的一样。到底还能有哪些哈好玩的，一会儿我们的嘉宾也会大家详细的介绍。 对对对、 啊、看看大伙儿。吴小乐说，哦，出去玩我只有买吃的特别满意的经历啊，哈哈，像到我国台湾，哦，随便一个路边摊我就吃啊吃啊吃，哦天哪，哈哈， 你回来长了多少斤吧？ 秤坏了 啊，哈哈，我的天，你们家秤的 秤不好， 就是的，真是太小了也。得嘞，还有最后一点时间，也希望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继续跟我们来互动交流吧。 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稍后是广告时间，之后我们来说说去迪拜旅行的事儿。 专 业级全场合高端 SUV 全新 Jeep 大指挥官，以七人 VIP 商务舱为设计理念，搭配纳帕高级真皮材质座椅及全方位人机智能交互系统，惬意享受人生大场面。售价27.98万起，至北京车展 W4 展馆品鉴。 春风是什么颜色的？大鼠是不是比小鼠厉害？秋老虎喜欢吃什么？ 日历中感受不到的节气，就去大自然中发现吧。路虎发现人形，以强大的全地形能力及5+2灵动空间，让全家从容探享每个时节美景。 我是吴尊，和我们一起发现中国24节气。 400-820-0187。 雄心复苏的季节，进口专业级豪华 SUV 全新 Jeep 大切诺基开启超低首付，或3年零利率金融聚会，更有20,000元置换补贴，一步到位，豪华升舱。详询 Jeep 经销商。 4月10日至5月31日，北京平谷国际桃花音乐节，欢迎您。 想买橱柜，价格好贵。 4月21日起，来科乐厨房门店，皓月爱贝橱柜3米套，一步到位，超实惠，另加999元送科乐厨盆龙头，前200位再送锅具。详询800-820-2628。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多快乐。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8:30，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郭建新老师。郭老师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哎，接下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北京以及全国各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吧。 今天咱们北京天气的重点呢，就是说一个是霾，第二个是气温，第三个是降雨，这是今天的主要要介绍的这三个方面。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霾对北京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天空呢，现在呢是灰蒙蒙的，大气是比较浑浊，这是对这个霾对本市造成的一个影响。它的主要体现呢，就是在空中积累的各种这个杂质比较多，扩散不出去，形成了这个空气污染。这样的天气条件下呢，要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的话，就是要做好健康防护了，比如说戴上口罩啊什么的。那么这个霾的天气什么时候才能消散呢？这就是和咱们后面要介绍的第三个重点问题有关系了。那就是降雨。我们先暂时放下降雨的问题呢，先看看今天白天这个气温的情况。今天这个气温呢，有可能会再次的冲高。昨天的最高气温是上升到了28.7度，这是今年以来的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之前呢，是4月1号呢，是出现了28.3度，昨天是达到了28.7度，这样的话就是昨天的气温呢是一个新的高度。那么今天咱们预计呢是最高气温在29度左右，这预计的比昨天的最高气温还要稍微高那么一点儿。这个中午前后天气感觉就比较热了，这个户外活动呢今天中午就可以穿单衣了。那么介绍完了今天这个气温，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这个霾和降雨。这次霾的天气过程啊，要等到降雨开始之后。靠雨水对空中这个积累的各种杂质的沉降作用，这个霾呢才会退出北京的天气舞台。那么预计降雨开始的时间呢是在明天的凌晨3-4点钟，也就是今天后半夜了。目前看这个平均雨量能达到一个中雨的量级。这个主要的降雨时间段呢是明天的白天，到明天夜间呢这个降雨会逐渐的结束。这样的话，明天也就是周六的话，这个要下雨，而且还是中雨。降雨的同时呢，气温也会大幅度的下降。明天的最高气温预计的是16度，这个呢是随着这个降雨天气的持续啊，明天白天的气温呢 是一个不升反降的这么一个状态。明天的最高气温可能就是在这个降雨之前出现，之后呢，就是气温呢还会慢慢的有所下降。 哦， 这样的话，天气感觉是阴冷的， 是 这个降雨加上降温的天气。就是明天呢就不太适宜安排这个假日出行。 那郭老师啊，刚才你也提到了明天呢会降雨又会降温，那么这个降温的幅度会有多大，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这个降温是这样的，今天咱们预报的最高气温是29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是16度，这个是相差呢在13度，是这样的。实际上就是明天白天和今天这个，比如明天中午前后和今天中午前后，这个气温可能还不止这个13度，因为明天那个在随着降雨的这个持续啊，它白天的气温还会下降一点，这样比16度还要低。16度说的是明天，就是说降雨之前出现的这么一个气温，降雨之后呢可能还会再低一点，这样的话就是说最少相差的话，就是今天的气温和明天的气温要相差13度以上，就是明天比今天的气温要低13度以上。这样的话就是明天一个呢就是不太适宜出行，但是呢如果要出去的话，一个就是加衣服，第二个呢就是要防疫，就是注意交通安全。 没错。 那么好在呢就是说这个周日天气呢就是雨就停了，气温也开始回升。这个周日的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0度左右。这样的话就是空气好了，气温回升了，这个20度左右的气温呢大家感觉上呢还算是比较舒适。这个周日呢这个天气对大家的出行还是比较有利的这么一个情况。这是北京的一个天气。那么就全国的天气来说的话，和北京基本相同的是北方大部分地区今天和明天这两天是自西向东都有一次降雨天气过程，并且就是也是伴随着大幅度的降温，出门旅游的朋友呢就是要注意这个添衣和防雨。那个北方的降雨之后，随着冷空气的继续南下，这个周六和周日，这个南方的降雨也会大范围的铺展开来。这个降雨将这个波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华南的绝大部分地区，其中呢这个湖北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江西北部和安徽的东南部这些地方呢可能会有中到大雨，局地呢还可能会出现这个暴雨，而且可能会这个在这个出现这个降雨的同时呢有雷暴大风等这个对流天气伴随。这样的话就是如果到南方旅游的话，也就是说这个主要是就是周日了，如果是在南方的话就是要特别注意这个强降雨天气的一个影响，是这么个情况。主持人， 嗯，好的。那您刚才也说了明天又得降温哈，又得下雨，您自己也得适当的增减衣物哈，注意千万别冻感冒了。 好嘞，谢谢。 好，谢谢您，谢谢郭老师，谢谢。 好 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最新路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东向西进城方向持续车多，双桥西呢进城方向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而在京开高速的进京方向天宫院天桥下呢，最里侧车道两车追尾，车后呢也没有放置三角的警告标志啊，提醒这些车您最好放上这个警示标志，方便您自己也更方便别人啊。在这儿，北京文艺广播也提示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稍后是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众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您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这一时段呢，我们要跟大家说说出去玩的事了。 对了， 而且今天还不是一般的说啊，因为有特别熟悉、特别了解、特别专业的人士来跟大家介绍。 赶紧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迪拜旅游局中国办公室华北区旅业经理彭平平。平平你好。 早上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平平。 多甜美的声音。今天要给我们介绍当然就是迪拜的旅行了。 对，那提到迪拜呢，我想先问一下高磊和王一啊，你们对迪拜的这个印象是什么呢？ 没去过呀。 印象就听说印象。 哈利法塔呀。 对不对，那些海拔很高的冲破云端的大楼，然后据说还有地下的那种就是汽车能走的轨道。 对。 而且还有很高级的。 七星级的酒店。 帆船酒店，没错、没错。 一半海水一半沙漠。 对。 是这种感觉吧。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女士们最喜欢的购物天堂啊。 我听说在商场里有滑冰场。 没错。 滑雪场 。 对。 也是我们整个全世界就是室内最大的滑雪场。 你看虽然我们俩没去过，但是特别像。 对。 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去过迪拜，如果有过什么样的收获，都欢迎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好。那今天呢，我也非常的高兴能跟大家一起去分享迪拜好玩的、好吃的，还有这些购物。 行啊，那平平就给我们介绍一下呗，是不是？ 哎呀，这都是。 对，那我首先呢，还是来简单介绍一下迪拜哈。其实迪拜在整个全世界是很知名的，大家一提到迪拜都是耳熟能详。那其实迪拜呢，它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我们也简称阿联酋的一个7个酋长国之一。那这个酋长国呀，他就是说这个一国的酋长是整个这个国家的一个最高的统治者，所以有很多的产业也是属于酋长的。所以这个是跟一般的其他国家是不太一样的。那迪拜的话呢，在经过30多年的发展啊，现在也是一个国际瞩目的一个大都市。我们2020年也要开世博会，所以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在2020年之前也能够去迪拜感受一下。那现在迪拜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目的地。目前它在全世界我们作为目的地国来讲的话排名是第4位，所以呢如果没有去的朋友你一定要去啊，因为这个全世界的人都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目的地， 前4名。 对。那说到迪拜啊，我们通常可以知道的有很多很多刚刚提到的这些建筑，那其他的我们比方说哈利法塔，我们知道它是整个全世界最高的一个建筑，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世界之最，世界最高。那还有我们的这个迪拜的购物中心，刚才提到了购物。那这个迪拜购物中心呢，目前也是全球最大的一个购物中心。这个 是 我们全球最大的。 得逛多长时间呀？ 几天逛不完，我告诉你，真的是。 对， 你要一家一家逛，肯定逛不完。 这个购物中心，因为这个我们刚刚说到是最大的哈，我们整个在迪拜购物中心有1300多家的商铺， 哎呦， 并且 累死我了，我这不逛全了，我又难受，你知道吧？ 对， 强迫症。 对，在迪拜的话，其实你基本上在整个全球，我们非常知名的奢侈品品牌啊，这个在迪拜都能看见。那虽然可能你去到迪拜不一定说你看到的东西是最便宜的，但是你看到的品类绝对是最全的。对， 人家没有我有。 对，没错，并且呢，我们在整个迪拜购物中心，它其实还不光是商铺，里边还有很多的餐厅。我们有大概200多家的这个餐厅，你是可以供选择的。 世界各地的不同风味全都有。 所以 这个更辛苦了，我感觉要吃遍200多家。 所以你说，您刚刚说在里边待一整天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绝不够。 有的这个喜欢购物的朋友。直接就是扎到里边去，每天都去都 OK， 都没有问题。对。那这个的话呢，也是迪拜非常有名的一个特色，就是它的购物啊。那其实除了购物，迪拜有很多很多丰富的资源。 比如说 我们说到的这个美食。因为你也知道哈，这个迪拜呢，它是在整个中东地区，它作为欧洲 亚洲包括这个非洲的三地，就三个州的一个交界点，它汇聚了全球200多个民族的这种美食文化。 哇， 对对对，所以呢您到迪拜您可以体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这种美食文化。 嗯嗯， 对对对，所以让您吃的非常非常好，不管您是在这种酒店还是在常规的餐厅，你都能找到适合你或者你喜欢的这种美食。 嗯 啊、所以美食也是我们迪拜非常引以为傲的一个特色。 对，民以食为天嘛，出去玩就得吃好了。 对，这绝对让您吃好、啊、玩好。 嗯嗯 嗯。那除了这些的话呢，我们迪拜还有这些像当地节庆活动，办的节庆活动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哦、 那几乎每周啊，在迪拜都有一些非常有名的节庆活动，像比方说有时候全年的这种节庆。那刚刚我们提到的购物，其实我们迪拜每年有购物节。购物节大概在春节前后、 嗯、 啊， 购物节 这个折扣，折扣力度非常大。 哦天哪、 啊！并且我们可能还会有很多的表演， 嗯、 啊，包括有一些烟火秀呀，在那个时间，您可能到迪拜之后，您的感受是绝对不一样的，啊，所以呢，这个也是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包括我们还有美食节， 嗯， 还有赛马节，非常非常的丰富多样。所以在迪拜您去，您只要去基本上都能够感到当地的一些节庆文化，所以这个的话您也能够玩得很好。 嗯，虽然说我没有去过，我插一嘴哈，但是我听说我们朋友说、哦、说去迪拜的一些集市，他们很多的这种黄金店直接买金子用兜子买，你知道吗？ 对对对， 我的天呀， 对，这个古堡市集啊，包括黄金市集啊，如果您不是说你想去淘一些当地的这种性价比比较高的产品也是 OK 的。 嗯， 那边的黄金饰品是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但它的纯度可能不是说是非常， 不是四个 角，对对，但是您去买的话性价比是很高，很多人特别喜欢这种黄金饰品，非常的漂亮、 嗯、 拿回来之后也就是自己佩戴呀、啊， 因为纯度太高，它做不出来各种造型， 对 对 对， 太软了、 啊、 这金子， 没错没错、 啊。你要是花样多的话，它还是这里面得有一些合金的这个 对 部分 对对 啊 对。 对， 没错没错。那除了我刚刚说的这些的话呢，我们其实，在迪拜它还有一些艺术方面的、 嗯。 这个资源，那比方说您到迪拜您可以欣赏一些这个博物馆呀美术馆呀，这也非常非常的好，有些喜欢艺术的朋友也可以去看啊、 嗯、 对对对，那可能还有一些朋友会说、 啊、咱说购物、 对 美食，当地有节庆活动， 节庆活动、 嗯、 还有艺术， 对， 就是可以观看各种各样的这种艺术品，而且是像，因为像说了刚才是几州的这个交界地，它会有这个来自各大州的这种艺术品， 没错没错没错、 哦、 嗯，那刚刚也提到哈，就是说有些朋友可能说我喜欢那种刺激冒险的 啊， 对，那在迪拜也能够体验到 呀。有什么项目呀？ 我们你像迪拜，我们号称是一半的沙漠一半的海水、 啊、 那可能海岛的这种常规的这个我们都是 OK、 嗯、 都能够体验到这种刺激性的海上活动。那沙漠的话像沙漠冲沙、 啊、 这些也是我们迪拜非常独特的体验。 是坐着摩托啊，是开 着 吉普、啊、 这个越野车吉普，对，冲沙、嗯、 我们微信上香城马吉斗说迪拜的跳伞和、这个、 啊，对，没错， 对吧？这一定要体验。 对对对、嗯啊，因为刚刚提到迪拜的最高最大，因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没有办法一一来说。那我们知道，在这个迪拜有一个朱米拉棕榈岛、 嗯， 这个棕榈岛其实是我们人工填，就是 填 海造的，填 出来的， 对， 最大的， 它也是对全世界最大的一个人工岛。我们有也号称它是世界第八大奇迹、 嗯， 所以呢，我们去体验这个跳伞，包括一些直升机，其实跳伞就在棕榈岛的这个上面去跳，跳伞可以看到它的全貌，是非常非常好的体验，并且我们还可以坐直升机啊，所以这些体验都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嗯，很震撼。 彬彬有礼也说冲沙太刺激了，这咱可玩过，是坐在那种大的越野车当中，然后它是顺着那个沙坡的那个走势啊， 对， 它在这儿突然间它可能换一个档位或者怎么样，那它唰就下去那车，然后它再攀上去，就不断的，就有点像一艘船在波浪当中前行的感觉，乘风破浪感觉， 没错， 但车里都做好了安全防护措施， 嗯， 周围都是软软的垫子，也不会磕破啊、磕坏什么的， 反正就听你在车里的不停的啊， 不是不是不是，并不是这样， 哦，不是这样 啊，是这样，跟你那个胆小的你这不成。香橙马吉朵说，如果一生当中要跳，就是说要跳一次伞的话，一定是去迪拜的人工棕榈岛上跳下来、 嗯、非常赞同 啊， 非常赞同。 对，蚊子说啊，迪拜有这么多好吃的好玩的，我想问问平平，这个我要去一次，什么季节是比较好？ 其实迪拜坦白说全年都是非常非常适宜的，那只是说我们基本上在五六月份可能会有斋月，因为每年会有斋月，从六月份开始到九月份这个时间的话呢，迪拜会相对来讲热一些，就是温度会高一些，那可能在室外的温度会高，那有些朋友可能觉得 不习惯， 不太习惯，那这个除了这个时间之外，其他的时间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出游的， 但也有了特别爱晒的朋友， 对，也有特别爱晒的朋友，或者说我们在暑期去，因为在迪拜有很多的这种乐园呀，或者说对，或者像这个我刚刚说的购物商场，或者说有一些水族馆，那其实你在暑期你也可以在那边，如果你不是去外边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 据说它那个地下的通道也是非常发达的， 对， 不是非在地面上走， 对对对，哎，正好就着这个说到暑期的话题，我也想多问一下啊。刚才说到了很多，其实我觉得都是适合成年人的， 对 不对？ 没错没错。 那马上就暑期快到了哈，六七月份的时候，孩子们放假了，那家长要带着孩子去迪拜玩的话，那也不能天天够 了， 太有得玩了。 我推荐一个，听说那儿有一个特别大的音乐喷泉 哦， 就带着宝宝在那儿，哎呦，小朋友可喜欢这个。 这个音泉我们称会跳舞的这个音乐喷泉，因为它是随着音乐去起舞的，这个在全世界也基本上算是最大的一个音乐喷泉了， 也最炫了， 对，最炫的，没错。那除了这个的话呢，我们一般情况下带孩子亲子的孩子 去 那边之后的话，我们可能会选度假村，对，像亚特兰蒂斯这个度假村，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综合度假村，在这个度假村里边，你可以在有这个水族馆，你还有这个这个冒这个水世界，你都可以去体验。 就看到鱼在水里玩， 对对对， 然后我也能在水里玩。 对，没错没错，包括我们去年刚开业的这个迪拜乐园，它也有宝莱坞乐园，包括动漫之城啊，住之门啊，这些都非常非常的适合孩子。 我怎么听着有点像把，比如说迪士尼和环球影城相结合在一起，这个感觉， 对，是这种感觉， 更大了，是不是？ 体验非常非常的丰富。 作为迪拜来说，这都是分分钟就能成就的事情。 哎， 没错没错，因为现在像包括这个亚特兰蒂斯，我们在整个迪拜也是称为六星级。因为虽然这个帆船酒店我们是称为全球唯一一家的这个七星级， 七星 其实没有星级是没有这么评定的， 对对对对， 但它太奢华了。那亚特兰蒂斯呢，我们也称为六星级的一个综合的度假村。那目前亚特兰蒂斯在整个中国市场也是非常非常的火爆，经常是一房难求。对，真的是。 对，所以我觉得回来之后也要给大家说说，是不是有别的居住的可以选择啊？对，是不是就是说大家，我的朋友说我也不是说都必须这么贵，我上去看看行不行？ 对 吧？ 对，可以、 哎。也欢迎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您关于迪拜的经历或者您好奇的事情都可以发送过来啊。我们的这个平平啊，这是专业人士了，会给您现场解答啊。咱们稍后继续， 先进段广告。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出发吧。您好，我是王一。 你好，我是高磊。 哎，今天呢是跟大家来说说迪拜的旅游，请到的是迪拜旅游局中国办公室华北区旅业经理彭平平。平平你好。 哎，大家好，我是平平。 刚才也说了啊，大家伙儿都在问问题，比如说我朋友说，那我这个不住在那个酒店里，能不能让我进去呢？能不能让我上去看看呢？ 这个就是这个亚特兰蒂斯酒店可能稍微麻烦一些，因为它是在这个朱美拉棕榈岛上，这个岛的话一般情况下可能不太会去安排一些但是他们会有一些餐厅，因为在亚特里边有很多餐厅非常有名，它是外卖这种，就是就你要去餐厅吃饭是 OK 的，所以你可以在那边订餐然后去吃饭是没有问题的。 那包括那个特别高的酒店那些也可以采取这样的方式是吗？ 对，那个像这个刚刚说到的帆船酒店是可以有这种参观可以去参观 观。 而且听说他们那儿下午茶是特别的棒， 对， 所以可以提前预约一下。 就你不用非得找那个最贵的都去体验了，因为这么多嘛，也一下子体验不过来。另外有朋友还说，是不是有确实有别的地方可以住？就除了那些昂贵 的 酒店之外， 有的因为在迪拜酒店呢太多了，除了这些我们基本上常规的这国际知名品牌，基本上都也就已经入住迪拜了。那我们像四星的酒店或者一到三星比较稍微低端一点的酒店，甚至是公寓式 的 酒店，对，像公寓式酒店也很适合家庭的这个朋友们啊。那这种酒店的选择也是非常丰富的。你想，我们在迪拜目前我们有超过10万间的这个客房可以提供应的，对对对，所以你不管是低档、中档、高档还是奢华的，我们在迪拜都能够找到。 对。那么刚才提到了奢华哈，可能大家伙很多的朋友一去到这个迪拜呢，就会想到这个词哈，所以在这方面咱们这边会有特别的安排吗？ 有呀，那你像我们这个大家知道 A380 机队吗？这个是整个全世界最豪华的机队，那我们迪拜也是拥有 A380 机队最大的一个城市了。像这个阿联酋航空大家知道吧， 那是好啊， 对呀，非常非常棒。那目前的话呢，从北京还有包括上海包括广州还有很多的城市，我们的这个阿联酋航空都有开通直飞的航线。所以如果说大家去迪拜，那价格方面的话其实也不是很贵，因为我们的航线也比较多，你可以体验这种非常豪华的飞机的这种体验， 周到的服务， 对 对 对，周到的服务。 大概飞多长时间啊？ 基本上7-8个小时吧，直飞过去。 哦、 对，这个时间是非常好的。 对 对 对、 对，不算长。 我们来看看小梳妆发微信问说，听说迪拜有打折季，不管什么都五折，什么时间呢？现在大概是个什么温度？ 现在的温度的话，大概在30多度吧。30多度的外边的温度、那我打折季的话基本上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迪拜购物节，我们每年的具体的时间不一样，但基本上是在1月到2月份之间，也就是我们的寒假跟春节期间会有这个打折啊、确确实实像这位朋友提到的可能会有五折的，但不一定是所有都五折。 你冷静啊 对对， 但是确实实惠东西挺多的， 对，没错没错。 我查了一下今天迪拜的最低气温20度， 而 最高也就30度，还可以啊。 对， 冯路说去玩一趟大概多少钱呢？比如说我就是自己拿，然后我不是说我买奢侈品啊，就正常的吃喝玩乐、正常的吃喝。 那目前的话呢，在市面上我们常规的产品可能起价大概有7-8千左右的、对，如果说你要住的比较好，那就要具体再看了。 对对 对, 对， 没错， 其中有一些 对、 对。今天给大家介绍了迪拜的旅行，那里有好吃的，有好逛的，有好玩的啊。还有这个艺术品， 对， 期待着大家。 对， 最后平平再说一句吧。 哎，好嘞，好嘞。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就是不能够给大家介绍更多更细。那我们呢也有迪拜旅游局在中国地区也有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名称就是迪拜旅游局。那我们每天也都会有一些很新的这个资讯更新，所以大家如果说对迪拜非常非常感兴趣，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去了解更多的资讯。 好，谢谢平平， 谢谢大家，可以关注迪拜旅游局。好了，那今天的我们出发吧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王一，感谢平平，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祝大家工作愉快，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 娱乐72变。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 因为在法庭上我为马瑞克辩护，因为我发现被告根本就不应该是他呀，但是我要为他辩护，我就得把库伊格给宰了啊！我是替你宰的。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记”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故乡文艺盛典，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贷款需谨慎。